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 年纪天坠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历来野史皆倒一折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。 编辑兼职业作家，他周围汇聚了三教九流的人，这些都进入了他的小说，所以他的小说是别一种香港历史。九途的传 完找到了共同的话题，世界杯的热度燃烧的不仅仅是赛事本身啊，同样呢，有一群人也加入了世界杯的大讨论之中，他们就是收藏。